达尼尔先知书第一章。犹大王约雅金在位第三年，巴比伦王拿布高前来围攻耶路撒冷。上主将犹大王约雅金和天主殿内的一部分器皿交在拿布高手中，他便将这些器皿带到史纳尔地方，存放在他神殿的库房内。君王吩咐他的宦官长阿士培纳次，要他由以色列子民中选一些王室或贵族的青年，他们应没有缺陷，容貌俊美，足智多才，富有知识，明察事理，适合在王宫内充当侍从，应交给他们加色丁文字和语言。君王且给他们指定了每天要吃君王所吃的食品和所饮的美酒，如此教养他们三年，期满以后，他们便可侍立在君王左右。他们中为犹大后裔的有达尼尔、阿纳尼亚、米沙尔和阿扎里亚，宦官长另给他们起了名字，给达尼尔起名叫贝尔特沙扎，阿纳尼亚叫沙德拉克，米沙尔叫莫沙克，阿扎里亚叫阿贝德乃哥。但是达尼尔心中早已拿定主意，绝不让自己为君王的食品和君王饮的美酒所玷污，所以他请求宦官长使自己免受此玷污。天主赏达尼尔在宦官长眼中获得宠遇和同情。宦官长对达尼尔说，我害怕我的主上君王，他原给你们指定了饮食，若见你们的面容比你们同年的青年消瘦，这样你们岂不是将我的头断送给君王？达尼尔对宦官长派来照管达尼尔、阿纳尼亚、米沙尔和阿扎里亚的人说，请你一连十天试一试你的仆人们，只给我们蔬菜吃，清水喝，然后你亲自观察我们的容貌和哪些吃君王食品的青年的容貌，就照你所观察的对待你的仆人吧。他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试验了他们十天。十天以后，他们的容貌比那些吃君王食品的青年显得更为美丽，肌肉更为丰满。负责照管的人遂将他们的食品和应喝的美酒撤去，只给他们蔬菜。至于这四个青年，天主赐给了他们精通各种文字和学问的才智与聪明，而且达尼尔还通晓各种神事和梦兆。君王规定带他们进宫的期限一满，宦官长就领他们觐见拿布高。君王和他们交谈，发现其中没有一个能及得上达尼尔、阿纳尼亚、米沙尔和阿扎里亚的。于是他们随侍在君王前，君王无论询问他们什么知识和学问，发现他们都十倍胜于自己全国所有的巫师和术士。达尼尔就这样一直到居鲁士王元年。